最后让人烦忧，心事难收。山外小阁楼，我乘一叶小舟，放思念随风漂流。江畔晚风拂柳，诉尽离愁。当月色暖小楼，是谁又在弹奏那一曲思念长流，一点一滴敲打我的心。 说着转去手头的红豆，无人慌，问候听见寒冷声，就为谁下手。月下唯有我的身影，都该与谁厮守，酒入喉却解不了愁。芙蓉花又积满了枝头，奈何蝶难留，要不如江水向东前隔岸的杨柳，寂寞人不休，我无言让眼泪长流。我独酌山外小阁楼，饮一夜相思愁，最后让人烦忧，心事难受。

他却格外的让人欣赏。啊，楚姑娘，乡村的风里弥漫你的香，风吻过的土红欲盖弥彰。啊，楚姑娘，时间的泪眼撕去我伪装，你可记得我年少的模样？今夜你会不会在远方篝火为我守 贯彻十九大精神，融媒。